2013年1月4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1314是一生一世的符号，想同你另一半甜蜜咁见证呢一个特别嘅时刻。GP17 系一个义工团队，将会喺2013年1月4日举办国际婚礼慈善夜，过百情侣着住唔同国家嘅礼服，一同度过浪漫同埋温馨嘅晚上。今次活动筹得嘅款项将会全数捐俾慈善组织爱心力量，为内地偏远嘅山区兴建学校。1月4日晚上8点至10点半。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广场，爱你一生感动一世国际婚礼慈善夜，诚意邀请你加入我哋嘅慈善行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分享爱同埋喜悦。详情请登入 www.gp17team.com。大家好，我是 Kelvin， 多谢大家支持 Reggae Scene， 祝各位会员网友圣诞快乐，万一没有节目我们有节目，呵呵呵。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女士在场呢，又是之前有我们的Baby Alpha 啦， Hello 水水啦， Hello， 还有在这里整东西的石先生， 嗨，今日禁制仔系变咗我，禁制仔啊，我系，嗨。 咁今日咧就想讲翻延续翻上一集啦，就系话，我哋上一集咪讲紧阿石先生着紧啲咩衫， 嗯， 系个成个性格好女仔啊，或者系 baby 着阿石先生所谓个嘅洛丽塔，就会系就系咩？就是怎样啦，咁今集就是想下讲下佢着咩衫嘅时候，其实就咁睇佢着咩衫会唔会有啲咩性格可以出到嚟，所以你唔觉得会有任何性格係会出咗嚟呀，睇个人着咩衫。 嗯，有啲啦，即係我讲我自己身边睇到嘅人啦，咁，我觉得有啲人呢，即係我真係识啲朋友啦，咁我知道其实佢屋企并唔係咁富有啦，但系佢就不惜一切咁样去，可能买啲名牌袋啊、名牌鞋啊、名牌衫啊咁样。但系即系，佢俾我嘅感觉就系觉得佢好保护自己咯，想俾人知道佢喺心底深处，原来我屋企并唔系咁理想嘅，并唔系咁好嘅咁样咯。即系我觉得会，即系越奢侈，即系唔系真正有钱嘅人，佢奢侈就会系咁样咯。 即是正如一个打工仔无端端用几倍的人工去买一个名牌袋，是咯，这些其实在中环见很多， 是啊， 是啊， 很多都是看到装， 即是有阵时真的拎住个可能十几万的 Hermes， 但是搭紧地铁， 是啦，但又好惊人哋撞到佢个 Hermes。咁正常，如果你买得起 Hermes 嘅话，你应该有个私家车，冇话私家车，你起码搭的士啊。 我觉得我会系咁样咯，即系越奢侈，但系实质又唔系咁样嘅人咧，系要去掩饰某啲嘢，即系好保护自己咯。想俾人哋知， 同埋可能想即系藉住一个衣着去反映自己系咩，即系譬如可能佢其实好自卑，但系佢好想人哋觉得佢系好有钱嘅，佢，就会特登着一啲名牌嘅衫去显示自己，我系有能力去买一啲嘢噶， 系咯，行出嚟啊，即系，譬如你铺贴仔见到佢成身名牌，都会走过去 sell 佢先啦，哇，名牌袋应该有钱，因为走过去 sell， 其实佢系冇嘅咯，同埋其实佢连一件100多元嘅衫都唔会买咯。 真的假？ 是啊， 這些人其實只要一落去到中環就會見到很多，其實很多人呢都是拿一個，如果不是一個 mix and match 的立場上面看啦，不是有些人其實真的會拿一個超貴的，例如拿前排咪好興 Chanel 那個 2.5 個袋的，但是就是會去襯一些，旺中啊，咩葵芳中心啊，好平嘅地方买嘅衫，但好明显佢又唔係好想做到一个平嘢搭贵嘢嗰种感觉，而係一个，我其实我悭埋埋，我就係夠钱买个袋㗎啦，我唔会去夠钱件衫可能买贵啲，买下 H&M 啊 ,Sarah 啊呢啲咁嘅嘢都 未必可能買得起啊，純粹會去啲黃忠啊，係咯，好平嗰啲地方或者淘寶啊，咁買啲呢啲衫咯。 嗯。 石先生有冇見到其他咩嘅性格啊？即係可能一見佢個人就唔係一見佢著衫就大概估到佢咩性格咧？ 著衫嗰個性格啊？ 嗯。 男仔同女仔唔同喎，女仔可能多啲嘅變化，即係你搭配會在意啲、 嗯。 男仔通常都係整唔整齊就是一個好明顯嘅性格嚟，我哋唔覺咩？ 有啲咯，我有個朋友咧都跟住佢係即係佢比我男仔嚟嘅，佢、 嗯、 俾我嘅感覺咧係好誠實、好可靠，係一個好好嘅老公嗰啲啦，好知有氣嗰啲咯。咁佢啲衣着打扮其實係唔會點樣變嘅咯，即係可能就係、是即係十年都係同一件衫，咁屋企衣櫃咧可能數數埋埋得十零廿件衫，咁成日見，即係如果你一個月見咗佢三十日咧，其實有啲衫已經係重複咗好多次噶啦。咁、 嗯、 但係佢俾我嘅感覺就係好誠實可靠， 好、嗯、 穩重嗰啲咯。 同埋唔多唔少咧，都會因為嗰個人著嘅衫啦，之後就會係自己潛移默化咗嗰個人，係啦，嗰、那個人係啲咩？就正如可能頭先水水講啦，佢話見到嗰個人即係著嚟著去都係嗰件衫、嗯，就會有呢一個穩重嘅感覺。但其實可能唔係㗎嘛，但係自己都會咁樣咯。因為有陣時候可能見到一啲人係著 colourful 啲嘅衫咁樣，就會即係覺得嗰個人係啊，可能係唔係好正經嘅，即係會係係啦，會成日出去玩嘅。 點解我著卡通仔衫，你會覺得我女仔先？ 因为卡通仔衫系连女仔都唔会着， 冇。 我唔觉得你女仔嘅，我觉得你好玩嘢嗰啲 feel 咯， 系 咯，系咪都系好成嘅？嗯，好成嘅，我都觉得。 佢终于听到一句系美言，佢着公仔衫啊。 其实男仔会唔会呢即系可能，譬如你见到我啊、悠悠啊、水水，即系今日嘅打扮咁样啦、啊，咁、嗯、你会唔会系即系都会系已经系标签咗我哋其实系咩性格先会咁样着啊？ 会噶， 例如呢 会噶，嗱，即系你如果从纯睇衫嘅角度呢、我就会觉得水水系属于嗰啲 OL 啲嘅 style。 你头先已经，你上集已经讲过啦，咁即系 我真系 OL style， 即系平凡啲，冇乜特别。即係你心中覺得 你好傷咯，你知唔知叫做平凡啊？平凡係負面嘅， 係咯。 睇下先，唔係 no 嗱，你明白 OL 有分幾種嘅，著得好睇 OL， 普通嘅 OL， 同埋唔好睇 OL，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咧，就話著得好睇 OL 咧，就可能你講中環嗰啲孭住個 LV 袋，跟住著住好名牌嗰啲 OL， 咁嗰啲咧係可遠觀 OL， 你覺得即係好似嗱。即係男仔可能如果識分咧，就可能覺得可能係真啦，即係扮嘢啦，扮嘢頭先你講嗰啲啦，或者咧佢本身好有錢嘅嗰啲，嗰啲 OL 佢 O 嘅女強人嗰只，咁、所以呢只咧就係平凡 OL 就係咩咧？可接近、好睇、基本、可接觸到有親近力嘅 OL， 唔好睇 OL 咧就係 feel 到就係翻工就為著嗰件 OL 嘅衫，公司嗰啲 dress code 而著。放工就係 hea 咁，跟住咧件衫就永遠都係嗰件嗰啲，明唔明我意思啊？ 得唔得到啊？水水， 滿唔滿意啊？ 滿唔滿意啊？ 林英話你係比較親和啲，係 咯， 都好努力咁兜翻 嘅啦，係咯，死兜， 唔係兜啊，事實，唉，即係係啦，就係咁咯。呢個就係我覺得衫，即係 OL 都會有唔同嘅，係啦。你問我嘅話，我就覺得係呢一隻咯，係啦，水水就係呢一隻啦。 咁 baby 咧？ Baby 就係、是、我咪話嗰啲 Lolita 係嘅， 咁 雖然唔係，我而家識啦。 Lolita 令你聯想到我係一啲咩性格啊？ 我而家知道佢係我嗱我嘅感覺咧就係嗰啲乖可愛靜嘅係靜嘅靜嘅靜態、靜態啲嗰啲類型嘅人咯、啊。 如果我是聽眾的話呢其實我會聯想到 Lolita 等於 cosplay 是咯女僕撩片頭 撩片頭lazy lazy lazy and lazy 是 咯如果我齋聽又不識 baby 的話我會這樣想咯等於等於再等於 因為我會覺得我會這樣想咯你問我的話我會這個就是我的感覺啦 那啊 悠悠呢 嗱，有一出嚟嗰啲你就知道佢系激動派嗰啲咯。 點激 動邊怕激動？ 我一啲都冇激動咯，點激動咧，大佬？ 你係大佬，你係大佬。我覺得佢係嗰啲玩得嗰類， 嗯， 你明唔明啊？佢係嗰啲即係如果係 party 咧，佢就係會玩到癲嗰啲， 嗯， 嗰類嗰類。 你係咪講緊你嘅之前嘅？ 係啦，即係我就覺得你係嗰類啦。如果你問我嘅話。是即是他是很男仔头的女仔，是女仔来的， 嗯， 是一个女仔来的靚女来的，但是男仔头的靚女，你明白吗？ 我已经啤住他了。 不是，即是那类咯。那你问男仔有即是靚女都有分玩得和不玩得的嘛，靚女是坐在那里整晚就是坐在那里吃嘢咁樣嗰啲， 即係我就係嗰啲啦，係咪？因為你頭先話係靜態咯，係 啊， 係咪？即係我 嗰啲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啱啦， 掟埋一邊嗰啲。 啱，如果你問我嘅話，我就覺得係啦。 嗯， 係啦。 咁男仔會唔會睇呢個即係想認識嘅女仔著咩衫，而首先判定佢係啲咩性格嘅人啦？ 講多次， 唔聽書，你。認識嗰個女仔之前，會唔會因為佢著，即係首先觀察佢著咩衫，而覺得佢係個咩人先？ 會啊，會啊，我會睇佢因為著咩衫而係咩類型嘅人咯。 嗯， 因為呢個其實真係睇到性格噶嘛，咁而會影響咗你嘅你會再即係除咗傾偈之外，而家接觸嗰個女仔噶嘛。 嗯， 咁通常你覺得係會估得中啊，定係都會估唔中咧？ 通常都中，中地唔會差好遠。即基本是那類的，同埋所以你講句，你睇衫，你真係睇得出嗰個女仔有冇拍拖噶嘛？ 咁都睇得出， 係咯， 睇得出， 完全唔一 致，相差不遠，或者咁講，即嗱有拍拖咧，唔係冇拍拖可以係玩開，即係漂浮開，你明唔明啊？ 即 有中意拍散拖。 咁佢 著得長拖， 係咯，中意拍散拖。 通常著得靚靚地嗰啲咧，都係得兩，都得靚靚地嗰啲咧，通常得兩隻嘅啫。我覺得， 嗯， 著得靚靚地嗰啲咧，即係靚靚地得嚟又多嘢講，所以大家又多嘢講。靚靚地嗰啲咧，通常都係一拍咗好耐拖，長拍嗰啲 ，OK， 一路 keep 住噶啦，即係啲唔會有咩問題噶啦，嗰啲係啦。一係咧就係成日換畫，俾人追嗰類，嗰類係啦，咁咯呢。即是你問我的話就是這一類是的。 那如果男仔首先會想親近一些哪種衫的 style 的女仔， 譬如好像剛才你說我們三個了，有 OL 啦，有 Lolita 啦，有激動啊，激情派， 你不要自稱自己是 Lolita 引號， 是引號的 Lolita。 你說回你清楚你的 style 是什麼給我知道，那我就不會再稱呼是 Lolita 了。 文靜 公主系咯，我覺得，陳宇，我覺得公主系好過 Lolita 咯。 文，我覺得唔係文靜，甜美好啲咯， 甜美 啊，都得，都係啦，都係，都係，都係，都係 嗰啲咧， 係都係，都係。 以我哋女仔嘅話，應該係女仔雜志芬應該係邊種啊 ？Mina 定係 Vivi 啊？ 你話我啊？ 係啊， 我唔係 Vivi，Vivi 係比較性感啲嘅喎。 係啊，我都成日覺得你係 Vivi 嗰係 嘅 喎。 Vivi 嘅女公主風嗰邊咯， 係咯， 即係甜美啲咯。但係 Vivi 都有啲係 好極嗰啲，好型 格啊，性感都有嘅嘛。我就唔係嗰啲咯。 嗯。 但係 Mina 就好似有太過 OL 咯，可能係咪水水係嗰啲啊？ 不過來唔使就會係咯。 油油嗰啲系咩 ？G market 系， 可能都系， 系咯，我都我都唔知道自己系咩系，我系咩系咧 ？Freestyle 咯， 你啊， 咩激情系？ 系 激情， 慢寒啲咯，寒啲嘅系咯，我唔知道啊，喺我韓國啲嘅， 咦？咁翻翻去嗰度，如果有三個，即系。在一個很陌生的場合，沒事講，沒事做，講回上星期講的搭散，你首先會搭散誰？ Baby Alpha 一定排除在外。 蛤？蛤？真 的嗎？這些人講話肯定不多事講，你無端端跟他講，你明白嗎？即是 Baby Alpha 這些你最 好慘啊，我是最沒人搭散，但我收過花的。 不是啊，即是如果普通的情況之下，你問我的話，我就會覺得呢类，除非咁啱即系有嗰个机会啦，或者如果无端端同佢讲嘢，呢啲人系会怕啲个感觉，会俾一个 驚啲嘅感覺你，佢、 嗯嗯、 未必會一路講好多嘢，誒、 嗯嗯 比較難開話題啲嘅人咯，係、 嗯、 啦。咁如果同 實際係咪咧？ 即係可能連哎呀誒咁、樣，但你可能嗰日 我唔係、 都會睇得出尷尬。 我都覺得你唔係， 其實咧識耐咗啲人咧係會成日都話我係點解可以咁易同人哋傾偈咯，反而係少啲話我會唔出聲咯。 係咯。 不過係啱啱識你嘅感覺，我會覺得我都覺得係咁樣咯。啱啱識你 可能 我都覺得係 會慢熱啲，即係我唔係嗰啲一開始就可以同嗰個人係啦，係咁講嘢，係咁講嘢。但係如果我即係講得多幾句，我又覺得我都唔係所謂嘅文靜 type 咯。 嗯嗯， 係、啊， 係啊。 咁你所謂排除咗阿 baby 啦，跟住之後咧， 跟住就要睇下個人夠唔夠大膽啦。我覺得就係講個膽大唔大膽啦。如果同同水水講嘢咧，就好安全嘅個感覺係，因為佢 OL 啊嘛，每一日都同好多人講嘢嘅。 咁唔係 OL 就係 唔係佢嘅 style 係會個面係喺度笑嘅 OL 啊嘛，佢唔係嗰啲苦家嗰個 OL 啊嘛，咁就會笑 OL 咧，證明咧佢就會接觸人同人講嘢嗰啲。如果佢苦家幹嗰啲 OL 咧，即係 account 咁樣可能。或者 HR 嗰啲咧，嗰啲感覺多數咧苦瓜乾咗個面，咁嗰啲咧，你就 feel 到唔好同佢講嘢，你同佢講嘢，佢諗多咗嘅會，可能你問佢，即係佢平時好少接觸異性，你問我嘅感覺就係、是，咁、但係水水呢啲咧笑住口嘅嗰啲咧，你就知道冇乜嘢，你同佢講嘢，佢唔會諗多咗啦，唔會令到有啲咩產生麻煩啦，而佢亦都答得上嘴，同埋吹下水氣啊時間可以。 咁係咪咧？ 牙尖仔。 系啦，即系你揾呢啲人去倾下接下啦，系啦， 好惨啊！纯粹不断俾人攻击啊， 系啦， 一开始俾人话平凡啦，跟住而家又俾人话蚀时间啦。 其实我都唔知道你哋优点定缺点。 系好噶喎，系识多啲男识异性，我觉得易识啲啦。 哦， 你问我如果相对嘅话，咁你相对如果大家都唔识嗰个人，第一次见嘅话，咁你一定会易识过 Baby Alpha 啦嘅感觉。 嗯， 系啊 ，common 啲，其实可能要试。 好烦啊！你已经第三支箭系咁射你啦， 我装翻个靶机过嚟， 四支、三支箭啊！ 系咯，我呢个就我嘅感觉啦。咁如果同阿友咧，就会系、就会系两个极端啦。你问我嘅话，一好好倾，二唔骚你， 公我 决断。同我讲完吧， 佢要抖音我哋听唔听到？ 系啊， 即系两只咯。你问我就得呢两只啦，就系、是、一就系好好，即系佢会一开口啱嘅，对啱对到嘴型嘅，讲同一样 topic 嘅。 嗯嗯， 长话唔停，咁你嗰日就不停咁讲嘢噶啦。可能譬如假如嗰晚食饭咁样，讲唔停噶啦，其他人嗰啲入唔到话题噶啦，除非你同一个话题讲唔停嘅。 嗯， 如果唔系咧，就系、是、一讲唔知噏乜，即系你同佢讲完嘢，佢心里就系谂嘅，唔知噏乜。 都唔想騷你， 唔想騷你嗰啲，咁你已經知道成晚你佢唔會同佢講嘢，你望佢嗌佢成啤你，點啊？點啊？係仲嚟？ 邊有咁串啊？ 會有一個咁嘅感覺出嚟咯，係啦、 嗯。 我有咩？我有咩？ 不過我覺得係當日衣著嘅問題咯。我讀即係我之前翻學啦，咁即係以前要著校服嘅時候咧、我隔離嗰個女仔咧，佢同我講話。我覺得好串咯，跟住我滴咗一滴。 校服點樣可以著到串啊？ 因為可能我啲校服係深色啊，即係灰色、深色啊、深灰色嗰啲色嚟。咁、我又唔係好同佢講嘢，咁一嚟即係咁，大家有好多對佢唔好嘅傳聞啦。咁我又唔想去加把嘴去佢嗰度喎，咁我唯有唔同佢講嘢啦，係咪先？跟住仲要坐第一行喎，咁我真係唔知道。因為大家好似翻咗好耐學啦，都冇乜嘢，冇連 high bye 都冇嘅時候，你好難同個人溝通咯。我覺得，係啊，跟住後屘直至到佢有一日同我講話，覺得我好酷好串嘅時候，我真係嚇、十萬個為什麼咯。 嗯， 係啊，不過我覺得即係即係點講，好階段性嘅喎、跟住後屘到大大下嘅時候啦，我有個女仔朋友啦，又係女仔嚟嘅，佢同我講話。我覺得你好 w 妹咯，即係成日出去抱啲咁就話我的確我又唔係呢啲嚟㗎喎，我又即係唔係好鍾意係真係好 w 好抱啊嗰啲，唔係落到去 去 club 嗰啲喺度係咁揈揈揈揈揈喺度喺度嗨嗰啲人嚟噶嘛，又唔係喎。跟住我覺得阿東講嘅一半一半咯，係啦，講我嘅。 可能而家你係再大啲個 style 又唔同咗，變咗平和係。 其實我覺得 我要轉咗第四支線啦，狂射埋佢。 可能年紀隨住年紀嘅增長， 同埋我覺得著咩色嘅衫都有影響咯。通常啲人就會覺得著淺色衫啲人係會即係親民啲嘅，即係 nice 啲。 係 啊，但係如果一著黑色咧，啲人就會覺得哇，你係 cool 嘅，唔講嘢嘅，就會係感覺冇咁好咯。 我都覺得係咁樣，係咪啊？ 請講啦，舉手嗰位。 我都俾面講曬三位，大家可唔可以講我咧？ 哦，係喎、啊、，sorry。 俾個機會大家射一射我箭啦。 射射先啦。 係。喺度諗緊呢種。咁我記得我認識阿石先生嘅時候咧，佢就係著住嗰件爆炸頭嘅卡通 BB 衫。 好啦，大家每人講一隻唔同嘅衫啊，咁可以講三種男仔啦。 哦，係喎、啊。 係咪先？咁你就講爆炸一隻可愛，嗰隻 Stay View 嗰隻卡通同 Hello Kitty 啦。 你喺我心目中係一個成日著卡通衫嘅男仔。 啱啦，好。 因為我依家諗緊都係卡通衫。 唔係你 根本就俾人定咗係卡通衫啊！ 唔係喺我仲 卡通衫，卡通衫，卡通衫。 我揾一揾先。我記得我 save 咗佢喺我嘅電話簿裏面嗰個咧，都係著住爆炸頭卡通衫嗰張相咯。因為佢嗰張相比較太深刻印象啦。 你冇零頭，你係咯。 你根本就係收集埋咁多卡通衫爆炸頭， 冇啦冇啦。 我覺得著嗰啲衫嘅男仔比較似即係大細路咯， 幼稚， 唔可以俾人用嘅。 個物女你唔好再出聲啦，個物女。 第一支箭已經射。 係啊，我啲字好好，我覺得我太 nice 啦。係啊，係咯，好大細路啊，好中意玩啊。 嗯。 即係好似永遠都長唔大嗰啲男仔咯，佢俾我嘅感覺， 嗯， 係啊。 咁 baby 咧 ，baby 喺佢嗰個卡通衫或者之後有啲咩衫會令到你第一眼，你第一眼見佢著衫嘅時候，你記唔記得佢咩？ 嗱，我就唔係好記得第一件係咩，但係你話叫我數最深印象就真係 BB 嗰件啦。即是有个 BB 身嗰件咁嘅。 他嗰件系卖萌啊嘛。 系啦。 劲恶顶。 我谂如果系唔识嘅人见到一个男人着住一件咁嘅衫。 打个突先啊第一。 系啦。第一个会打个突。同埋会觉得呢个人。 咩事啊 想点啊。系。 劲难顶。 个心态其实系咩呢点解佢要着住啲咁样嘅衫呢我谂男人会咁样睇㗎喎。 女仔都系咁样睇啊。 系啦。同埋係咯，都會好似碎碎咁講啦，會覺得呢個人係貪玩啲咯，即係可能係，即係好似點講呢即係好似係嗰啲大唔透啊，要成日中意去玩啊，即係因為咁大個人仲著住啲細路仔衫咁，係咪細個冇乜童真呢 欲哭無淚。 咁悠悠咧，悠悠 到你個物女講啦，個物女。 我。對佢除咗啲 BB 衫之外，啲卡通衫之外，最有印象就係嗰件粉紅色啊，同埋粉黃色啊，總之係好多粉色拼埋一件嘅一件格仔恤衫咯。你記唔記得啊？ 唔記得。 好多粉紅色，你戳住做 profile 相嗰張咧。 我記得嗰張國旗啫，有一期佢著國旗咯，但係你嗰種叫 佢總之會好鍾意著啲好。colorful 嘅恤衫咯，就會俾人覺得好靚，唔係好靚，係好女仔咯。嗰個性格係應該係女仔啲嘅，女性化嘅男士咧。 同埋可能係咪加上個頭髮係亂毛咧，真係會覺得係女仔啲同埋玩啲咧。因為一個可能一個穩重嘅男仔，佢會係。 一個正式啊，或者係一個深沉嘅顏色啊，唔會 係啦，同埋會係立曬頭啊，或者係直咯，個頭髮唔會係亂咯， 係咯， 好可惜啊，佢先生佢係天生亂。 但係你覺得有啲人咧係著得好淺色、好 colourful， 但係佢又會襯到好潮嘅，但係陳先生唔係呢只咯， 佢唔係咯，我覺得佢係真係玩嘢係嗰啲咯， 係咯， 係咯。 而我哋識咗石先生咁耐，亦都好似係冇估錯咯。 係咯，成件事係正確㗎咯。好。 點解我玩嘢係啫？ 你唔係咩？ 咁你係咩係啊？我唔相信一個叔叔會著住一件 baby 嗰件，唔係 BB 嗰件 T-shirt 咯。 嗯。 嗯，明白啦。 咁你覺得我哋講得啱唔啱啊？ 咁你都話曬咯，問題咯。咁我唔可以批評人哋唔啱噶嘛，每個人都有佢嘅看法，係咪先？ 你可以話你唔係噶。 最多以後開始著西裝咯。 你著西裝我又覺得唔知點咁喎， 因為已經格格不入啦嘛。係 啊， 即係你型咗嗰個性格入去啦嘛。 咁樣咯。 係啊，我唔可以著西裝，我都忍唔住自己，如果會著西裝，我都會覺得我受唔住呢種。 咁如果男仔著嗰啲潮牌咧？ 男仔著如果潮牌啊，好明星嗰啲潮牌咁嗰啲，咁你會覺得係咩 style 啊？ 其實我會咧好驚接觸啲女人咯。 點解咧？ 因為我覺得啲女咁跟得上潮流嘅人，好似同佢一齊會有壓力咯。可能 到咩即係 喺 Miu 上面會見到嗰啲衫，你就Miu 今期登咗下一個星期就會見到穿在他身上啦。 係啦，即係可能他哋淨係會穿、金貴唔知嘟嘟牌子出嘅恤衫，又要襯啲乜嘢嘅 即係可能有啲鞋你就算鞋未見過，未睇過本雜誌都知佢係潮牌嘢啊，但係又唔係好大個 logo 啊。 係啦，但係你就會覺得有種壓力咯，同呢啲人相處，即係可能自己穿一啲係已經穿咗好幾年嘅款，你會覺得好似會俾佢笑咁樣嘅感覺咯。 這個 Adidas 明明是普通地方買的，他為什麼要買日本版啊？ 是啊，或者是 crossover 了哪一個牌子？ 是咯，這個不過即我自己個人就不是很追潮流啦，所以即我覺得穿衣服是自己的感覺咯，即純粹覺得自己穿得舒服就 OK 咯。如果這麼追潮流的話，一來我會覺得他咁追潮流嘅話，其實我都覺得我好難跟到佢啦。咁你追潮流你要付出嘅花費嘅都係好多咯。咁我覺得即係佢俾我嘅感覺反而係好唔安全、好唔穩陣、好唔實在咯。係咯，我自己會咁樣覺得咯。 同埋咧，你覺唔覺得咧就即係可能啱啱所講嘅係第一眼或者係之後見到嗰人著啲咩衫，就會睇得出佢係咩性格啦。咁你會唔會覺得認識咗一個人耐咗之後咧，你會覺得佢應該係著咩顏色嘅衫嘅？即係嗰個顏色就會代表咗佢。 會啊！ 即係好似好而家我哋在場入邊最成個性格最明顯就係見到 baby 嘅時候就會覺得佢係粉紅色啦。 冇錯冇錯， 粉紅色係淺黃色啊，或者係嗰種啡色啊， 淺色係咯， 係咯， 粉色係咯， 米白色啊， 係啊，即係我自己諗翻都會係米白色同埋粉紅色係最多，同埋 even 可能係以前啲同事啊，或者係讀書時期啲人都話我著粉紅色嗰個嘛，即係佢真係未必記得我個名，但係記得係著粉紅色嗰個。 可能 喺 街上面到一件粉紅色嘅衫，啊呢件衫 baby 嘅喎 ，baby 應該要嚟買喎，或者係佢見到一對鞋，咦呢對鞋唔係 baby。baby 一定中意嘅，话俾 baby 听呢度就系好衬佢先，会有呢一个嘅感觉咯。 系啊，同埋有阵时就系会喺 Facebook 度会系即系真系收到一啲粉丝嘅留言话啊，我今日见到个系好Alpha Style 嘅人噶，之后就会问你系咪喺边一度出现过啊咁样咯，即系真系会有呢啲，即系可能系我。一個咁樣淺色系、粉色系嘅甜美形象就會係即係已經入咗佢哋嘅腦咁樣， 深 入人心係啊，其實我都覺得幾好啊，即係起碼會有一個 style 係俾人哋記住，好過你係即係啲人覺得你係即係講唔出你嘅 style 係咩咯。 嗯， 我覺得係啊，我覺得悠悠係彩色咯，即係佢喺我心目中係五顏六色。好多姿多彩、繽紛嗰啲感覺咯， 因為我乜色嘅衫或者係一啲好大膽嘅顏色，我都會去試一下會唔會襯我啊！即係可能如果大家而家望到我，我而家已經係橙紅色嘅頭髮啊，但係冇耐之前我係有條金色啊，跟住有個粉紅色嘅 highlight 啊，咁我就會好想係試一下，可能係就算頭髮顏色啊，或者係衫都好，我都會想試一下唔同顏色嘅感覺咯。但係水水咧，因為咧呢排啦，成日見到佢做嘢咧。都會同埋以前認識佢嘅時候咧，佢去親啲 event 啊，或者出嚟嘅時候咧，都會一個全黑色嘅， 所以呢我開始一啲不知不覺呢我就會覺得黑色係等於水水囉。 係啊，我都印象中水水以前係著好多黑色囉。但係依家好似見你又會著多咗淺色，其實係因為依家嘅工作唔需要再著黑色啊，定還是其實係點樣呢？ 定係其實本身真係好多黑色衫呢？ 兩者都係，因為我之前份工係真係 OL 啦，咁有翻中環喎，咁你見到成個中環啲淨係得黑白灰，即係多一種色都可能容納唔到咁樣咧。咁同埋好似感覺上其他色咧，翻中環好似小學生咯，唔知即係可能係高。 即係我唔可以翻中環啫嘛，係咪先？我明。 哦，係咯，好似細先生嗰啲，我覺得佢唔可以翻中環咯，即係可能。 我冇翻，就算我著恤衫西褲都唔可以翻中環啦，你知唔知啊？ 你個頭咯， 係咯。 係啊，我就要著恤衫、著西裝，成套寬恤黑色嗰啲咧，黑白嗰啲咧。 人哋會覺得你係電髮咯。 人哋都會覺得你可唔可以剪短頭髮？可唔可以唔好電啊咁樣嗰啲咧？我冇啊，可唔可以洗下頭先翻嚟？我洗咗噶啦，可唔可以吹咗噶啦？咁樣咯， 係咯。 所以我覺得我呢啲翻唔到喎。 我就係、是、我之前，我就覺得我之前太過好 OL 嗰啲感覺咧。咁其實我又唔係真係咁中意，但係因為你翻工時間多過你自己去街嘅時間嘅時候啦，咁你啲衫都會係偏向於即係，唉。一日一個星期七日，跟住五日都翻工嘅時候，你不如買翻啲翻工著到，跟住放假又著到嘅衫啦咁樣咯。跟住依家份工係即係比較 free 啲啦， 冇乜 dress， 係咯，即係唔需要話，我話你要好斯文啊咁樣，即係冇講到明嘅時候，就變咗可以好即係著乜都得嘅時候，咁可以著翻自己覺得舒服嘅衫咯。反而就即係唔中意著成日。都著啲咁深色咯，依家其實我自己就唔係真係好中意啲好深色嘅衫，因為我覺得個顯得個人好暗啊、好沉啊、好灰嗰啲感覺咯。係啊，所以依家有機會咁就去著啲淺色啲啊嘅衫。咁 佢啱啱阿水水就講過，我著衫好 colourful 啦。咁因為我工作嘅地方本身都係中上環地區嘅，又係啲 OL 工作嚟嘅。每一次啲人見到我嘅衣著打扮嘅時候咧，第一句就會話。你唔似做 OL 喎，你應該係做啲design work 啊，或者係一啲 designer 啊，或者做 fashion 方面嘅工作嘅喎。 係咯，即係我都覺得係啊。 好先入為主咯，其實著衫就會俾到人哋呢一種嘅感覺咯。 係咯，所以我覺得你同我之前，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見，都唔係第一次，總之頭幾次見悠悠嘅時候咧，佢係翻上環，我係翻中環啦。跟住後屘就係咁。即係我覺得佢同我嘅差距，哇！佢著到咁 free 啊，我都即係其實自己好想嘅，但係無奈又真係唔可以咯。係啊，所以我覺得你俾我嘅感覺第一次見覺得，咦？佢肯定唔係 OL 嚟嘅，但係後屘知道嘅時候， 真係一個 OL 嚟㗎。 後屘知道嘅時候又好 surprise 咯，真係。 咁其實。大家都講咗好多啦，就係、是、其實著衫咧真係好影響人哋點樣睇你嘅，因為其實女仔啦可能會好 care 我個妝化成點啊，我個頭點樣啊，但係其實成個身體嘅比例入邊，其實你個身上面佔嘅衫嘅比例係比你個妝個眼裏邊個。0.3mm 嘅嗰個妝嘅眼妝嘅顏色，或者你嘅頭髮嘅顏色，成個比例係多好多。咁所以如果你想俾人哋改咗一個即係改人哋嘅想法啊，或者係改人哋睇你嘅想法嘅時候咧，其實改變自己著衫嘅 style 咧係一個最快捷嘅方法嚟嘅。 好認同。 好啦。